第72集。第二天一早，许岩睁眼打开手机，看见同事给自己发的消息，是条微博，点进去竟然是雨雪和林演的新闻。有人拍到林演去剧组探班之后上了雨雪的房车。许岩倒是不慌，这种情况还不至于把恋情坐实，顶多算个绯闻。上了微博一看，雨雪公司已经发了澄清声明，之后剧组也有人出面作证，雨雪的助理和化妆师当时都在房车上。多大点事儿？许岩关了手机起床洗漱，对他来说不算大事儿，但在沈直看来那就不一样了。他仔仔细细地把相关新闻都看了一遍，那些澄清很有说服力，但沈直仍然不受控地抱着一丝阴暗的期待，希望那是真的。如果是真的，那么许岩和雨雪……可思量过后，他又希望一切只是捕风捉影的谣传，他不想许岩因此难过。沈直找到林眠，给他发了微博链接，毕竟林眼是他亲哥哥。 沈律师什么时候还关心这些了？ 沈直确实从不关注八卦，但自从知道许岩和雨雪交往后，他有意无意会看跟雨雪相关的资讯。这是他记忆中第一次见到雨雪和林雅的名字一起上新闻。 只是看看，好像已经澄清了。 对啊，澄清了，那你发给我干啥呀？ 沈直不免有些失望，又替许岩松了口气，但心口因此空落着，实在不知道，想不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有光明正大追求许岩的机会。他正要关手机，林眠的消息又过来了。 算了，看在熟人的份上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虽然你可能不感兴趣。 沈直感觉自己的心跳正慢慢加快，不知道在期望什么，没空细想。 雨雪跟我哥在一起挺久了，独家机密，请勿外泄。 5秒钟过后，他又把这条消息撤回了。沈直过了整整2分钟才重新打字，你没骗我。 虽然我撤回了，但我说的是真的。 好的。 沈直感觉手腕发抖，心跳过快，那种久违的兴奋和激动涌上来。他站在车库前的时候甚至有点焦躁，自动门升得太慢了，不够快，人为什么不能瞬间移动呢？1个多小时后，沈直到了许岩公司门口，忽然发现自己还没提前弄清许岩今天上不上班，有没有出外景，是不是在公司。他给汤韵妍发消息， 你知不知道许岩在哪儿？ 沈律师来得真巧，许岩在我办公室呢，他在帮我试旗袍。 几个人一起往办公室走。 沈律师好。 老公，老公， 没救了。自从上次以后，他就再也不喊热烈欢迎了，见谁都叫老公。 沈直盯着偷偷看了几秒，汤韵妍拍拍他的手臂。 许岩在更衣室，刚试完2套，我看他好像有点累，让他先休息一下。 好。 更衣室的门虚掩着，沈直敲了2下，没人应。他以为许岩在里面睡着了，于是推门进去。眼前的场景着实有些出人意料。许岩穿了条黑色旗袍，正翘着屁股趴在地上，绸缎面料把身材勾勒得顺滑匀称，裙叉开得高，从脚踝一路光到大腿中央，凸起的肩胛骨，下塌的腰，绷紧的臀线，虽然姿势属实不太体面雅观，但不可否认有种异样的艺术感，像黑天鹅。 操！ 许岩低骂了一句， 扭过头一愣，目光顺着那双黑色皮鞋往上，掠过笔挺的西裤和蓝衬衫，定在沈直脸上。就离谱。沈直感觉自己半晌才回过神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他蹲下去问， 怎么了？ 许渊还跪着，手撑起来一点，皱着眉， 耳钉掉了，当设计师自己亲手做的黑钻耳钉，要真是给我弄没了，他会杀了我的。 你起来，我来找。 沈直伸手扶着他站起来，自己又再次蹲下去，撩开一件件曳地的裙摆，最后在模特架后面找到了耳钉。许岩正对着镜子在扣纽扣，沈直走到他身边，抽了张餐巾纸擦了擦耳棒，说， 我帮你戴上。 啊，谢谢。 许岩拿了个耳堵给他，侧了侧头，露出右耳。他看着镜子里沈直那道认真的侧脸，两人靠得近，沈直的指关节轻轻抵在他下颚边，整个过程只有十秒。戴好后，沈直没放下手，明知道许岩在镜子里看得见，但沈直仍然低下头，在他脸上亲了一下。许岩是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的，他有类似的预感，只是没想到沈直真的会立马付诸实践。 我出去了。 他低声说了句，绕过沈直往外走。 这套适合你。公司大半数的男模都试过了，就你符合我想要的感觉。幸好展子推迟了，不然都没机会让你这个大忙人来帮我试。 有让陆大摄影试过吗？ 试过，他穿那套深紫色的简直绝了，到时候我把照片发给你看。 啊，许岩心里平衡了。沈直站在窗边专注地看着许岩，他不着急，他可以等许岩把所有事情忙完。这一套拍了半个多小时，期间沈直出去接了两个电话，第二个电话打完，他从阳台进来的时候，许岩刚好去了更衣室。 不拍了，接下来许摄影的时间是你的了。 谢谢，辛苦了。 许岩换上自己的衣服出来，跟汤运元道了个别就往外走，沈直跟着出去，偷偷看着两人的背影，咽下嘴里的饲料大叫，